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各位如果有听上星期三、四的光明顶，还有有听昨晚光明顶呢，都知道我们是有贴中。这个上个星期呢，我就说喂，现在呢美中是进入深度冷战时期。这个呢一国两制呢是名存，未不可以说是实亡，是实缩紧。咁呢一旦中美未一日开战呢，但是处于一个咁不寻常的深度冷战的关系呢，而且美国现在今次又有香港人权及民主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正在盘算一个最坏打算。这个最坏打算呢，他是保政权，同时他亦是想着若果末日将至是同你揽炒。这个揽炒心态呢，现在习近平呢开始有，开始滋生。所以这个揽炒你要睇到呢，是上个星期第一次是中方的官员反对揽炒。这个你个共产党的说话你要调转听。如果他说反对揽炒，即是揽炒这个概念已经植入了共产党的意识里面。当然太平盛世冇事冇干，这些讲来都多余。香港是一个外汇入口啊，咩国际金融城市的上市集资。但是现在呢，他的判断是武肺全球化之下百国联军100个国家。这个呢庚子120年，再加上鼠年，他上面中国的高层呢都是相当迷信。所以呢一旦呢是深度冷战，现在已经是深度冷战了，其实不要讲来做什么，已经是战争了。已经是进入战争状态。 是啊，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都听到呢，一直以来呢很多天真的人仲觉得香港呢是有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如果香港不是一个特区或者一国两制消失了呢，对于中国来讲呢是并无益处，所以中国呢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我哋嘅判断就係话，当而家个全球嘅疫症加埋成个中国香港嘅经济下行呢，呢种叫做呢咩恶向胆边生，係咪 怒从 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或者叫做呢 杀阎婆 色。一件污两件畏，趁病攞命。 冇错。 呢种呢就係、 既然如果你哋班人想我死，我就同你揽住一起死咁心态。好啦，这个呢是深度冷战的时候呢，他不会正式宣布一国两制吊销或者冻结。但是呢你就会出现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那个突然间出来是非常之露骨和直接的讲话。不是只是讲话跟住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不是又被我们讲中。这个呢是中共是趁美国和欧洲英国的自顾不暇，或者他判断的自顾不暇的时候，在这里就算我和你美国没有热战都好，因为你现在那个目的是要想百国向我杀上，我好头痕。而且他心里面知道有几多外汇有几多财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他一定要想这一步，是万一冇钱，我冇钱嘅时候你生产线就撤出，我失业率不能上，下一步动乱嘅时候点，是吧？你香港呢，是吧？香港呢佢觉得唔系佢嘅资产，而系佢个妇女。一諗返起原来呢你香港系累到有份累到我今日咁嘅田地，是吧？所以呢呢、這个一国两制一开始呢是名存呢是实亡，是走向实亡的， 甚至是摆出一个姿态，就是其实原来我什么也不要。 是啦，我不要。 那首国语歌叫原来我什么也不要。 因为呢香港很多这些学者呢几十年来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用出面即是其实以西方理性或者实用主义的逻辑去判断中共。是咪？这个呢 ,1948-49 年已经试过了。当时那些上海工业家 兵临城下，见到啲共军晒入嚟，佢哋面临走与唔走嘅抉择。 嗯， 大多数系选择唔走，但系蒋介石咧系劝佢哋走，包括好多学者，嗰啲是民国知名嘅学者，佢有张名单，中央研究院院士呢部全部营救，但系好多人就留低。佢留低咧，佢都系用一种正常同实用嘅逻辑。 系啊， 佢话共产党杀到入嚟，佢建立新政权，虽然佢信仰马列。啊！但系佢都要喂饱啊！呢五亿人嘅人口啊，唔通我哋喺上海呢、這个叫呢、這个叫做卢湾区开一角杂货铺系咪？我哋又唔系反共，与世无争。咁我哋而家卖紧啲米啊，卖紧酱油啊，卖紧剩，唔通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后，佢唔去解决上海几百万人嗰、那个民生衣食都要噶？於是好多呢啲咧小商人、學者、大工業家就是、用咁嘅邏輯去諗。 喂，唔止添啦，仲有好多海外嘅華僑喺東南亞一帶，甚至喺美國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佢覺得共產黨要重新建立一個新中國，唔通佢唔需要工業，唔通佢唔需要技術，唔通佢唔需要人才咩？ 係啊，政治我哋討厭嘅啦，我哋唔知佢哋喺度爭乜嘢，一邊又話馬克思主義，一邊三民主義啲咁高深，但我哋由民生嗰個角度去諗， 係啊， 應該冇分別嘅喎。嗱呢啲咧就係我為之叫口腔期嘅民族啊，佢哋嘅思維。 诶，呢 唔好以为口腔期咧等于 叫做天真爱国， 好多学者都系咁嘅，好啦，结果后来发生咩？啊，讲到你都唔信，就系、是、镇压地主反革命、土地改革、 三反五反， 全部没收全国嘅土地。呢由井田制一度落嚟两千几年啊，中国嗰个农业同埋土地嘅基本社会结构全部摧毁。 嗯， 我嚟到统一分配，讲都冇人信。系嘛？呢个系1950年至1954年，成个中国嘅基本社会经济结构嚟个大反转。嗱，呢个咧类似今日咧就快发生啦，就系经过呢个武肺全球化，由美国而家 Donald Trump 带头，佢想咁做，所以呢个咧系一个历史关头啊，十字街口嘅转折时期。你哋而家睇香港而家呢个变局，一定要喺呢个高度先至睇得透。但是香港人不是的嘛，百几年来他是一群小商人，是一群渔民、农民，一群难民走下来开个鱼蛋档或者什么猪皮什么，他都是那种呢，是上海卢湾区开个杂货铺那种呢，是小手工业者，小农，其实是小农，还有这些小商业者，是吧？所以他用我讨厌政治，为什么这句说话我经常讲，他警醒这些这样的人。啊！你唔好以为啊，你而家你唔好以为冇嘢啊！我又唔系黄之锋，我又唔系李柱铭，系嘛？系，当然未会喐到你。 哦， 但系你而家睇到成个一国两制，无论系咪因为黄之锋定李柱铭，而家出现一个彻底颠覆嘅倾向嘅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原卵？ 嗯， 嗰啲咧，我讨厌政治嗰啲，包括拍电影啊，呢个电影视啊，开间戏院啊，全部冇得捞。而家系咪一个现实？好啦，我再放讲翻，而家我讲中啲人，再讲中就琴日话聂德权必定下台， 系 因为咧，我睇到你咧咁样手忙脚乱出声明修正咧。是吗？这个指示一睇就幕后来自更高。而且呢上面呢是辣庆一把火。所以今日一扫就唔知係扫一件，嗱呢、这个叫名叫平调。但而家要喐埋罗志光同埋刘江华。嗱呢种大手笔呢就绝对唔系林郑月娥呢种小女人喺呢个时候啊可以扫得到咁嘅大场面。是吗？ 好明显唔系佢个人。 好明显就是这个叫全面管治权的第一课，我搜给你看先。 嗯， 好啦，这个第一。第二就是上面这个叫港澳版出个声明。点名这个叫这个立法会议员。是吧？ 郭荣亨。 郭荣亨点名啊，说这个什么拖延什么什么，我们听过啦这几天。然后呢再点罪名。 叫公職人員行為不檢。 嗯， 他說一定要有法律責任。嗱，這個咧不只是點名，還是叫你林鄭月娥要指示鄭若驊律政司，不是 DQ 咁簡單，是要起訴。 係啊， 嗱，這個好明顯啊。這個咧就是全面實現全面管治權啊嘅第一回合。 嗯， 啊，然後再話呢個嘅堅決支持你特區政府係逮捕同埋起訴呢個咩黎智英、李柱銘等14個叫涉嫌而犯罪者。嗱，呢啲用嗰啲叫犯罪啊， 犯罪分子啊， 犯罪分子， 分子啊， 大陸嗰種咧， 係啊， 一打三反嗰種 term 嚟， 係啊，唔係疑犯，亦都 唔係疑犯， 係啊，係犯罪分子， 呢啲叫咧，呢啲字眼裏邊啊，定性，係 啊， 即係你哋班，你林鄭鄭嘅話，仲喺度咪咪摸摸摸頭摸計，而家我同你定性， 唔係，所以頭先你話。而家呢一張牌唔係打俾泛民或者反對派睇， 唔係， 係打俾特區政府睇。 因為你而家你遲遲唔立法夜三條啊， 係啊， 我好慶啊， 嗯， 但我唔可以當住全世界面刮你， 嗯， 所以呢個例呢、這個叫做駱惠寧嘅講話，裏面佢唔會講話叫你立法夜三條，但係已經話叫你因為你長期冇做某啲嘢，已經令到國家佢口中。 我諗起嗰套戲 係出現致命嘅威脅，嗱呢啲字眼係極重嘅。 無間道第一集， 係、 啊、曾志偉食下飯，掃個飯盒俾阿黃秋生睇嗰場戲。 我喺嗰個警署 啊， 全部掃曬。 係啊，我覺得有咁嘅。咁嘅場面嘅意思， 呢個係嗰個出戲嘅一個轉折點嚟嘅。係 啊， 啊初初仲喺度咧， 大家啊高來高去， 即係江湖之間咧，大家叫呢個叫所謂嘅王氣同江湖咧，仲有好多嘢可以傾。 係啊， 但係到嗰度咧，我掃飯盒， 掃飯盒冇得傾， 掃飯喺黃秋生面前， 跟住黃秋生點啊？ 係啊，喺而家個干諾道西嗰棟咩金融大廈， 嗯， 粵海咩？ 係啊。 嗰、那個頂樓跌咗掟落嚟啊，掟落樓啊，嘭一聲喺嗰個車頂啊，見條屍啊， 嗯， 無間道係到呢個場面， 嗯， 就喺戲劇裏面一個叫爆炸點， 嗯，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嗱，即係琴日啊，劉夢紅已經就咩基本法22條有冇違反，由佢嘅角度講咗一輪。 嗯， 今日我哋又唔想重複。今日我哋由呢個大 picture 係嘛？首先就係中國嘅行為係咁嘅樣，幾十年、70年都係咁。呢個係個本性嚟嘅。嗱，呢個本性係啱係錯，我諗都無需要而家再嘥口水去評論。但係而家香港到呢個關頭咧，就係、是、香港人，包括投資者、商界， 嗯。 包括咧呢个专业人士，包括小贩同埋雇员，啊！如果你哋觉得而家系一个危急嘅时候，就要向林郑月娥一人问责，因为咧，就算呢间屋而家闹鬼啊，本来咧系有道符嘅，叫基本法，同埋本来咧系有个特首喺度，呢、這个特首啊 suppose 好似以前港督咁嘅。即是话呢有个林正英有个天师喺度。 嗯。 好啦，如果间屋闹鬼或者有啲异动啊係令人不安呢，而家我请问你道士去咗边，你道符去咗边， 就唔计一般我哋冇票嘅市民啦。 冇计票，我今日唔系讲普选。 我讲緊嗰啲嗰777票。 係。 去选佢出嚟嘅。 选佢出嚟你。 嗰架。 你 有權有勢， 態度係乜嘢？ 有資產或者你哋啊，係喺香港好多年嘅， 係啊，大把樓收租，大把商場， 係啊。 請問你哋而家係咪覺得非常之安全，定係冇嘢？ 嗯， 係嘛？你係咪覺得啊？而家唔係淨係拉啊黎智英或者下一波拉黃之鋒啊？ 係啊， 唔會喐我哋。 咪即係當年嘅上海商家嘅心態？ 唔緊要， 唔緊要，係咪先？ 你哋而家喺度聽到咧，佢又唔敢答嘅，啱唔啱？咁啊，點解我哋會問呢個問題咧？因為我咧，我唔知你啊，我冇錢喺大陸嘅，我同大陸 我冇投資 利益關係， 亦都冇呢個親屬。 即是我哋咁多年 亦都冇楼申，即系申报晒。 我哋咁多年邀请香港啲电影界人士都上嚟光明顶做，一开咪都知道唔敢讲到尽噶啦。因为我谅解佢，因为你惊白纸黑字记录会俾中联版相关部长炸你刑，然后下一套嘅剧本递上去唔批啊嘛，啱唔啱啊？系嘛？嗱，而家你睇睇，就算你唔出声。你而家香港熱電影有前景，戲院先死，我話俾你聽，係嘛？瘟疫完咗會點？瘟疫完咗，你開翻戲院，你覺得港產片即刻有得救嗎？你覺得會有得救？成個大陸呢個大氣候已經喺度咧，係枯殺。 唔好講大陸先啦，我就講政府呢兩輪嘅紓困措施。試問對於影視界有乜嘢舒緩？嗱，你對飲食有，你對嗰啲旅行社有，你甚至對嗰啲中小企都有，但係對影視界 佢冇， 係冇嘅， 因為呢個我睇我係口腔期啊嘛，我話咧口腔期唔係話等於冇教育嗰啲咩呢啲咁，香港大學咩社會係咩，佢平時佢唔睇電影或者佢唔識戲劇，或者佢對音樂文學長期冇鑑賞力嘅。佢就覺得你呢一扎界別同我冇關㗎啦，啱唔啱啊？ 絕對啦！ 以前唔係啊嘛，彭定康嚟做港督嘅時候，香港電台英文台每個星期日有一個我熱衷的、我喜歡的古典音樂作品，用英文去解啊！嗱，呢一段就叫做莫扎特呢個交響曲啊，第21號。我肥版點解中意？因為咧，我喺牛津讀書第一年嘅時候，嗰年咧，我係同一個女生拍拖。嗰陣時咧，呢個係我第一次我用我自己嘅錢去聽嘅音樂會，係嘛？有下個禮拜佢講呢個叫貝多芬熱情奏鳴曲選段中間呢段，佢又話呢個咧係我第一次喺倫敦做咗 MP 之後，我走去呢個 Wigmore 嚇。这个音乐礼堂听的时候我心中有触动，因为我觉得第一次是由贝多芬的作品里面我参悟了人生某一个意义， 本来就不应该我出声， 这些才是领袖，那他就知道什么叫文化， 我难通影视界导演编剧什么制片监制， 我不是说他们是贝多芬， 我不理先，为什么那些带一些团走去土瓜湾红磡买埋嗰啲咁嘅唔知咩牌子嘅标，嗰啲嘅导游公司或者佢哋嗰啲所谓导游，全部政府都有津贴或者系抗疫嘅基金，但系喺香港做导演、演员、编剧、制片、监制、音响、 灯光、 幕后灯光、 录音， 呢啲唔系人嚟嘅咩？ 唔系咁，佢话佢俾咗个基金你嘅系嘛？ 咁俾咩基金啊？ 五亿定几多啊？ 嗰啲冇啊！ 预算我 每间旅行社有，系咪先？你会唔会有每间影视公司有啊？ 冇， 每间电影公司有啊？ 冇。 吓，咁唔通影视界嗰啲人 都冇啦？ 仲差过，即系个地位仲差过一个喺红磡土瓜湾嗰啲导游？ 嗰啲咪留翻个777票里边，你捧过林郑嘅嗰啲？ 喂，咁我问啦，影视界咁多头面人物。咁多有立法会议员有业界嗰啲咩主席啊代表咩乜乜会乜乜会，我费事开名啦。嗰啲主席。 咪你去咗边啦，係反对呢、這个呢、這个叫雨伞运动塞住条路。係咪係呀，呢个叫危害社会稳定，唔好咁啦，唔好咁。咁而家冇。咁你有冇办法令到林郑同埋佢幕后嗰个主人係对你多一分照顾呢而家。我问。 唔係，所以從呢件事你就睇到㗎喇，係咪 割隻就割咗唔緊要。所以而家呢就係面臨國際對中國大割隻嘅前夕，香港呢個危機係不得了。好啦，新聞返嚟再講。今晚呢個林鄭呢亦都全面呢係表示跪低啦，佢承認特區政府以往就呢個基本法22條嘅立場呢係不清晰同埋前後矛盾，咁而家咧佢就確認呢個22條咧，確實咧嚇係應該就係不涵蓋呢個港澳辦同中聯辦。呢、這個咧同佢2017年啱啱做特首冇幾耐， 係啊， 的时候在香港电台讲，他说特区政府的事务不必呢是由中联办去操心。好啦，而家就咁啦，而家呢港澳办嗰个声明呢讲到明，佢哋认为呢个郭荣亨议员係犯有公职人员行为不检。嗱，而家呢你林郑既然今日表态啊，呢、這个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必须听从呢呢个全面管治权里面所点明嘅中国政府认为郭荣亨犯的这条罪是予以起诉了。这样呢就很肉酸了。跟住下来呢就美国那叫香港民主及人权法案啊，这些不要讲英国那些先啦，就会以此是一个非常之确凿的证据，是直接证明你今日林郑月娥的声明是香港丧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咁呢啲你话大陆知唔知？知，知点解要做呢？因为佢諗住攬炒。因为呢喺呢个反送中运动期间呢，虽然美国係有就呢个反送中嗰个成个过程係有表示嘅态度，下咩整一个叫香港人权嘅民主法案出嚟。但嗰陣时美国冇四万几条人命是美国认为是由中国负责。现在呢多了四万几五万条人命，是 Donald Trump 和美国国会现在一致都决定中国要为此负上责任。这样这个前后，我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呢有这样的转变呢，是解释到现在香港这个局势有这样的转变。 还有在反修例的过程里面呢，美国没有说在香港呢撤侨撤资啊，唔俾香港人移民啊！但系啱啱呢个星期，大家如果要留意国际嘅新闻，美国除咗话补贴啲商家咧，将嗰个生产线咧撤离中国之外，另外 Donald Trump 就话暂停移民啊，另外仲要咧 暂停接收国外 系啦，同埋德国、澳洲嘅总理同埋官员咧，就已经啊爆响口就话。要 法国 要追究嗰个病毒嘅来源嘅责任，同埋要中国交代。 所以最低消费就是索偿嘅。 嗯， 好啦，而家索偿嗰当然中国唔会俾啦， 亦都唔会承认啦， 系嘛？ 亦都唔会承认啦。 好啦，咁如果索偿你唔俾嘅话，咁美国系咪会好失威咧？ 嗯， 佢有咩后续咧？ 嗯，咁啊唔知 佢嘅后续又会点样刺激到而家中国啊？啊！嗰、那个高层咧，同埋嗰数以亿计所谓嘅爱国网民， 嗯， 会唔会系演变为义和团第二 咧？因为 Donald Trump 咧傻噶嘛，成日话佢，佢、一方面嗱，佢可以喺关税里边咧攞翻，啊，佢话加多25， 佢照加嘅而家。 另外又或者可以喺你揸住佢个美债度咧，佢话抹咗佢， 因为你而家逼到佢狗急跳墙啊。系嘛？呢、這个世界发烂渣噶，你唔系净系得中共系嘛？ 喂，当到咁多 嘢，有都可以发烂渣，同埋 傻噶嘛？ 你都话佢傻咯， 系啊，你都话佢傻噶， 啱唔啱啊？ 嗯， 佢唔系拜登、奥巴马嗰啲冇相遇啊嘛？ 嗯， 系嘛？ 同埋而家中国越系咁样咧，佢连任嘅机会咧就越大。 所以呢个第三就是、你睇中国嗰种而家新冒起嘅义和团啊，嗰种仇恨情绪啊， 嗯， 系咪？喺上海有个医生叫张文文。佢本来咧都就呢个武肺问题咧，系讲出一啲个医学角度嘅说话，好得网民欢迎。 嗯， 但系最近咧，佢就提出，佢呼吁中国家长为咗提高嗰啲细路仔嘅抵抗能力，俾佢哋多啲蛋白质，建议佢哋早餐食牛奶同埋三文治，就唔好食咁多粥。咁于是呢个张文文医生就遭到大陆嘅。义和团式的网民定性是汉奸，就中国人食粥食了咁多代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你要咁崇洋、为什么你要教下一代不食粥咁佢係医生啊，大佬。佢医生知道咩叫卡路里，咩叫营养学。你呢班盲毛唔食啊，咁唔理啊。呢个呢张文文医生啊，而家呢成为一个专业人士嚟喎，佢唔系黄之锋。唔系呢个黎智英，佢只不过系专业角度咁样讲，就已经成为汉奸。好啦， 早幾個禮拜香港的袁國勇不用再重複啦，是吧，就被定性為叫做叫殖民種族主義者和港獨醫生啊，又是什麼，唉，這些不費事重複， 嗯， 所以你現在看，你現在探測鄰近地區的網絡的體溫，即是現在很興講探測體溫，它現在已經燒到39.5度，39.78，隨時過40，它發瘋是它的事，因為它的基因裡面是這樣。那你香港那些，現在你說你有理性那些，包括有錢沒錢你自己想，因為卒之有一天在他們眼中個個都是漢奸和港獨，林鄭都會是，如果他今天不表態，他明天即刻變為女港獨分子，你信不信？所以他今天嗱嗱聲要出來自刮。好了，如果是這樣，我請問了，沒問題，那你值不值50萬一個月？喂，這番說話誰不懂說呢？ 因為呢特首啊，雖然小圈子選出嚟， 唔係你應該呢， 你有個責任， 唔係嗱，即係 維護翻香港嘅 香港角度，你應該有個責任，或者有呢個膽識。喂，而家可能有少少誤解，我知，因為咧上邊對於國歌法遭受延誤咧，係覺得咧非常之咧受冒犯，係嘛？而泛民嗰度咧。啊，亦都将佢当系一个图腾咧，少少斗气嘅成分。啊，咁咧呢方呢个咧系中港两地咧嘅文化冲突。如果你系林郑一个有担当嘅，即刻打电话俾你个偶像，佢声称个偶像叫习近平主席，我而家即刻要打通佢，请圣上息怒，暂缓，叫你下边啲靓唔好出声住，我听日。第一班飛機，你俾一個鐘頭時間我喺中南海，我同你面層呢個咧厲害啊！你不能夠咧係就基本法22条咧而家作一個顛覆性嘅解釋，因為我睇住呢個檔口，我要睇住呢度經濟民生。 喂，仲有一點咧，其實未去到 你搞到我好難做。 陶生未去， 如果你點名叫我喐國榮啊，你唔點名咧，我仲分分鐘想喐。但點咗名，我如果照喐咧，呢、這個對中國冇好處。嗱，起碼咧，你一個 trip 上去先，你要救一救先。然後咧，你即刻咧就電急電呢個泛民，揾一個叫做講得下嘢嘅。今晚漏夜2点上嚟禮賓府，一坐低，喂，大家都香港人，喂，而家搞到憲政危機，係咪？啲國歌法，你都知道上面啲咩心理，啊，你話佢癲又好，你話咩都好，係咪？你而家唔好咁樣去拉布，等佢過咗先。嗱，佢而家辣興佢把火係因為你搞佢個國歌法。唔係話搞我，唔係話我撥款啊！呢啲50亿、幾十億咧係遲咗。喂，你都明知係咁，呢叫批期逆輪啊！你而家做乜啫？嗱，你褪一棟俾我，等我聽日有啲嘢，10点搭飛機上去揾老習，係咪1个钟头？我救一救。 如果 我救唔到，我落嚟，對唔住啊！我盡曬力。 唔係，如果 我盡咗香港 真 係 咁做，呢、這個就唔係林鄭啦。一个称职的特首就要懂得政治的一个叫谈判和妥协。其实去到今时今日这一步，其实特首有很多个可能性，他是可以避免行到这一步的。例如好像你刚才说的。 一早就应该可以避免到。 一早就应该避免到。当然我们上年都讲了反修例，你一早说撤回就已经没有后面的事发生了。你如果可以在国歌法上面跟郭荣亨或者泛民的人讨价还价，或者是叫做大家有偈倾，亦都去话俾佢知，如果下一步会发生咩事，嗱，对于成个香港一国两制，甚至对于成个宪制有危机。喂，我唔相信即系大家冇偈倾嘅，啊，不过如果你第一个态度系咁高傲，完全唔见唔倾，另外你喺有啲地方你又舐到尽，啊，完全一步不让。 咁咪結果 咪佢以為咁樣去取悦到中國嘅主人嗱，我嗰啲資金我俾曬民建聯，我俾曬佢咩？唔好搞我啦咩？佢其實心裏面都睇唔起民建聯，咁佢以為咁樣可以擺攤， 嗯， 但其實唔得嘅， 嗯， 一個領袖遇到咁嘅危機唔係咁做嘢， 嗯， 我舉例嚟講，1983年當中英中就香港前途問題陷入僵局，引起人心恐慌，爆發呢個搶廁紙搶咩，同埋咧搶美金。嗰陣時美金對港元衝到直上10蚊，當時香港嘅財政司彭麗智漏夜喺財政司官邸攞起個電話，直接撥通英倫銀行行長，喺嗰個電話裏面咧，直接同佢講：我而家要你撐我，我而家咧要咧港幣同埋美金咧後邊有足夠嘅儲備咧。是挂钩，在个电话里面讲了20分钟，是决定7.8，这个财政司和英格兰银行自己对口谈，谈完他汇报给当时的港督 ,OK? 这个就是英国人处理危机的机制，然后第二日即刻宣布，跟着呢市面心理恐慌即刻平息 ,7.8。 但可惜的是呢，即是中國人又好，你說現在連香港人都是，往往是有很多的選擇，明明是有一個選擇是可以化險為言，或者可以將個危機停止下來，但是一次又一次是要選擇一個呢令到事情更加惡化的選方向。由上年的反修例開始，每一次林鄭月娥和她的政府都是选择了一个攬炒之路。 一个这样的人压住这样的位置，还要加20000人工，是有777票选他。那就祝你好运啦，是吧？ 嗯。 为什么我这么10年8载成日用英国的事例来这个做个 reference 呢？我不是亲英。虽然呢我哋身为知识分子啊，评论人系最容易受人误解，好似你下下都好亲英、好暖英咁，唔系，我系话俾你听，两种文化嘅冲突之下，中国人嘅政治文化心理嘅趋势系必然出现一只乜嘢嘅结果，系咪？而家香港最近嘅 reference 嘅 historical references 就系殖民地管治。这个呢是你最熟悉的 references， 所以我成日讲不是等于我天生亲英啊，哇咩这个叫恋籍啊，中国人是这样的，他喜欢标签，不过我不怪他，是吧？我这个你说你在香港你标签是亲英恋籍，这个不是刑事罪，你要这样样来标签，跟着你不听你不信呢，这个是你的自由，是吧？因为中国人嗰种心理系咁好好畸形，呢个以我对呢个民族啊几廿年嘅研究，呢啲全部在我意料之中，所以佢个宿命咧必然系咁样样， 只会向最坏嘅选择， 系必定系咁，系嘛，冇得倾嘅呢个，你冇得走。 所以郭荣亨都话佢而家被 DQ 一步之遥。 广告翻嚟再讲。呢、这个你睇翻历史啊，吓、啊、呢、这个搞到火烧圆明园啊，或者咩八国联军啊，吓、啊、呢两件事啊，起码啊，甚至可以讲包括埋所谓嘅鸦片战争嗰、那个起因啊，全部多多少少都系呢种政治文化嘅心理，因为你听另外嗰边嘅故仔，不同嘅版本啊。一搏埋你就知道， 嗯， 呢个佢个惯性嚟嘅，冇得倾。你睇咁样林郑今你咁样咧，系嘛？啱唔啱啊？喂，你成50万一个月，我而家冇话泛民咁样系啱，佢哋咁样呢种亦都系一种咧斗气。 嗯， 你话喂啲国歌法，你咪由佢过咯，有乜 big deal 啊？系嘛？过咗之后束诸高阁啫，吓唔通跟住你佢中共逼你特区立法？一日24小时，每日12个钟，系嘛？晏昼正12点，要全香港人起立唱一次，然后下昼6点收工又唱一次，唔唱啊就最低刑期系1年，最高系可以10年。 即系会唔会到咁咧？我觉得就唔会，系嘛？咁但系咧，你话你自己又讲咗嗰个嗰张底牌出嚟，话咁要晾住国歌法，咪俾佢嗰啲代言人啊，喺一个貌似系理性客观嘅角度嚟讲，咪话你唔啱咯，系嘛？ 咪学你话， 但系呢个一件事。 一个喺一个崇拜图腾符号嘅政权同国家里面，呢啲咁嘅国歌法咧， 佢觉得好大件事， 系触及到佢一啲叫做咩啊童年阴影啊！啊，你当系呢种咁样咧啊，即系所以咧，你之前嗰啲咩反修例咧，佢都冇咁癫，系嘛？你咩嗰啲反送中啊？其实嗰啲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佢就算你送唔送， 呢个系共产党， 佢都唔紧要。但系你一触及到唔过佢国歌法咧，系啊， 即系佢屋企嘅神主牌 啊， 系嘛？你话啲咩反送中呢啲咁嘅林郑呢啲咩咩搞出嚟？ 佢唔紧要噶， 啊，佢唔紧啊！你死你嘅事，你个衰女乜？你个衰家 啊？系啊。 系嘛？咩寿终正寝即系暂缓国志啊！死啊你！ 你嗱，你比较两次嘅事件啦，即系呢个反送中嘅时候咧，中联办、港澳办都冇发出咁强烈，甚至冇触及一个宪政危机。 今次点解我话你沙漠嘢由呢个叫讲话至到呢个叫做逼你换人？ 嗯， 同埋而家呢一个 炒局长 啊，炒局长同埋指咪点名要你点告咧？系积埋 嗯。 是一年啊，中共个主人啊，是对你林郑啊，是屡次唔生性啊，即系将佢即系英文叫 drag into the shit hole。 所以咧 嘅一隻情绪。 今日嘅时间浪落就系、 是，你又唔立法？ 如果林郑唔立23条，今年之内又唔搞掂啊，郭荣亨 佢嚟啊， 就轮到你，好似啲局长咁。 唔 啊！ 佢会将啲中国嗰啲咩法律全部摄入嚟？你个林郑到时嘅反应就好似今日咁， 嗯， 系咪？嗱，呢个就系佢性格， 唔系佢推向自己系一个咧，即系叫悲剧啊！ 唔系佢自己悲剧角色嚟嘅咩？其实佢自己心知， 系啊， 系咪？ 因为而家你跪低 啊， 你以为件事会完咩？唔会， 唔会嘅 啊！ 香港真系揽炒嘅， 嗯， 啊呢只揽炒就同反送中嗰阵时嗰班人。嗰班僆仔讲咩三霸嘅揽炒咧，系更加深远。 嗯，梗系啦，呢个系嗱， 你而家唔计嗰个 基本法嘅揽炒啊， 嗰个肺炎导致啊，嗰种又14日，其实而家唔需要14日嘅。你俾我咧，系嘛？意大利都讲5月4日开关。 嗯， 你咪到23，你唔好咁快宣布住。今日几多号？ 今日21， 今日21，即系仲有2日。 嗯， 我如果我系特区政府咧，一个礼拜先。逐个礼拜 extend， 嗯， 系咪？因为而家确实系好多中小企咧挨唔到2个礼拜， 嗯， 佢会死嘅，系嘛？咁你 flexible 少少，系嘛？你就而家其实咧，我哋大家都知戴口罩同埋呢个消毒液，同埋第三就系保持合理嘅距离， 嗯， 同埋讲嘢唔好喷咁多口水， 嗯。 系嘛？呢样嘢，如果你做到呢三样咧，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系冇事的。 嗯， 做到呢三样，咁你可以考虑，可以考虑系将嗰个开关咧系7日。 嗯， 嗱，出边入嚟照样你可以封，但系你内部嗰个叫内需嗰个消费经济，你一定要挞着。 嗯， 如果唔系会死人。 嗯， 喺呢个时候你再整多呢啲咁嘅嘢出嚟。未立23条就先废22条，啊呢个整成一个宪政危机，同埋美国佬嗰度目露空光，因为佢40000条人命讲咗，而家呢个叫珍珠港时刻，所以喺咁嘅大气候之下，香港系玩完， 同埋国际嘅环境咧，亦都系有微妙嘅变化。你见到德国总理咧，之前咧都冇咁高调地， 而家埋位啊。 啊！又要追究翻嗰、那个啊病毒嘅来源啦，系、 啊、 嘛？澳洲唔使讲啦， 系嘛？ 而家你都见到咧，系成个即系西方嘅民主国家 吹鸡， 嗯。 咁啊，吹鸡嘅时候咧，你林郑坐呢个位咧，你身为一个香港人咧，你点都要动作上做下个样咧，你都要。 唔系再系斗气咯，因为佢而家咧， 喂，你成日话获得中央高度信任，你咪要利用你呢个信任嘅 credit， 系同上边 啊，你个偶像阿哥哥私底下交交心， 佢唔记得咗佢嘅身份，其实佢系要挡住上边嗰个 不合理嘅干预，因为你上边而家乱晒龙，公安部副部长都拉埋， 系啊， 头把嚟嘅。喺咁嘅情之下，香港咧系必定系波及嘅，好似文革咁嘅。 嗯， 咁你坐呢个位，你有乜嘢职责咧？系嘛？好啦，听晚11点。